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光临长安大戏院，我们一起来观看纪念奚孝伯先生诞辰9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今天的演唱会由我中央电视台的菊萍姐姐和我非常崇敬的王铁成老师共同来主持。大家也许不知道啊，谢谢。王铁成老师跟奚孝伯先生学过戏，因此他肯定是比我要了解的多得多，多得多。那么有请王老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奚先生。 谢谢。奚孝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出自一个满族的贵族家庭，后来在老辅仁大学读书，由于自幼酷爱京剧，成为了京城的名票，后来下海成了职业演员。他宗严派拜在严居鹏的门下，但是他对谭鑫培谭派和余淑妍余派也有很深的研究，结合自己的特点，通过对于吐字归音和声腔上面的改革和创造，创造出了细致典雅、清新委婉的西派唱腔。在表演上呢，他也突破了一些传统的京剧的一些程式化的表演，使得京剧艺术更接近生活中的表现。我们看他的演出，就感觉到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说到西派艺术啊，我们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它，说是洞箫之音，可谓是生动形象。那么应该说啊，他们的演唱风格是细腻动听的，自从呢他创立以后呢，在我们戏迷当中呢影响力啊扩展的是非常的迅速，以至于上世纪的30年代的时候呢，他与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杨宝森先生并称为四大须生。 对，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将会看到奚先生的三代弟子和他的传人们的精彩演唱。 在这里呢，我先声明一下，由于是各个团来的演员比较多，又都是我们行话叫段活，这样的话呢，在字幕方面就感觉到做出来很困难，所以今天呢没有字幕，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很能听得懂的。下面呢，我们首先请出青年女老生演员张凤喜，她是天津实验京剧团的演员，也是张建国的徒弟，她为大家演唱《上天台》。 有请。 Oh! 兄大弟，本愿我窗口照西游记，分你小爱情与太师结下仇恨，不该把太师也见平，封门因那刺上发虎波灭他亲戚，要娘娘亲要平时舍他，忽闻要进那不登记，也曾把念那词暗藏，要不翻盘喊不缠，要听那言我表明，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子弟，不念那你小三年该三月，小三月该三里，小三里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口，小三口该三魂，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魂，永不带孝报的乾坤呐，不念了你三国子八热子丧命，不念那里只落得一热子八里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听，我娘娘降下罪有功，但臣是才奸亲的朋寡人，阴阳春寡人家酒，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故事要打我的命那君，君臣们好一比那孤儿如的勤奋，我叫一声叫皇兄叫子狂，搬家王不得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念了悲臣放大了胆，一步一步顺要的那

下面呢，请欣赏女花脸左红莲为我们大家演唱《铡美案》。左红莲是何许人也呢？是奚晓波先生的大儿子，我的师哥奚彦宏的弟子。下面请欣赏《铡美案》。 枪枪接着，亲将连儿三十，儿子当场驸马郎的

得出来我们西派后继有人。朱连寨呢，原来是一出花脸戏，后来经谭鑫培先生改成了老生戏，而西派呢是又有所发展，独具韵味。下面我们请北京戏校的女老生 侯立新 为大家演唱西派的《朱连寨》。 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应该说是我的老师，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那就是《红娘》，有请。 Yeah. 建国初期五十年代，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出现了三出将相和，一出呢是谭富英、裘盛戎，一出呢是李少春、袁世海，还有一出就是奚小伯和俞明奎。下面呢，我们请天津实验京剧团的孙小晨为大家演唱西派的将相和中的一段。现在为我们伴奏的呢，我要说一下，是中国京剧院三团的乐队，琴师是汤振刚，鼓师是李斌。 长话你要自热心，揣测是细心掩饰，于大夫你休把我向日看错，我为国才让廉颇，避免朝廷在路途上闪躲，怕的是那将相不和，只恐怕忘了朝国。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呢，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的老生演员张建国的弟子施成明为大家献上《珠帘寨》。 手持青龙偃月刀，西太保花枪正傲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耍得好，压赛过秦叔宝，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十一太保虽难他念，七小一个倒比一个高，哪怕那黄巢兵来到不与他相对相来。 刘自敏是安徽安庆京剧团的演员，多年来向张建国学习戏派艺术。下面呢，我们请听他演唱的《上天台》。 给各位介绍一位业余的西派大票友爱好者，有请曲学贤，是一位现役的海军军官，这个曲首长啊，曲首长担任西校博俱乐部的主任，

想起了三生目送红灯，我有事带去儿贫富敌人，贫富敌后堂论还有那往事，夫人多难又难难怀了我，后堂论听去儿的娘啊， 你甭瞧业余的，我听还真有那么点西味儿。他是北京的业余的学习西派的，下面我请出了一个外地的秦皇岛的学习西派的边洪涛先生，唱《托照》。 匹狼儿，我也那么犯了病，就叫为什么此去不见回头？外婆那寒人们第二期天空大地是我的儿一你把酒含杯泪今答应双眉叩问着寒冷电梯嗖嗖 演出开始的时候和各位报告了今天登台演唱来自四面八方，接下来呢就是山东省京剧院的一级演员欧阳中石先生的弟子杨志刚，有请他上场为我们演唱这个马派名剧《甘露寺》，但是西派唱起来却别有一番韵味，有请。 一声炮火断了 桥梁摔倒了他死的子龙，长山江该是因你那灌酒州，长坂坡九窝头杀的曹兵不过城，这一般土将哪国有，灌酒之国勇气眼冒，你杀刘备不要我敬，他的雄浑必是人肯罢休，若是起兵来真刀，刀将那曹操这把与猎手，我扭转回身走太行将计就忘记。 我们下边换换口味，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状元梅》。 让我们继续来领略西派艺术的艺术魅力。好，接下来登台的是江苏京剧院的优秀的老生演员张君强，他是1992年拜欧阳中石先生、张荣培先生为师，现在呢是江苏京剧院的老生演员，他将为我们演唱的呢是《法门寺》。 刘表大胆取人，孙家庄何夜里刀藏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伙与别人，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称？叛徒身我家事无端丧命，待本县取擒那高道明臣，送你进文超度儿臣们应得魂，叫衙役将人犯于也。爱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